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是你救了我吧？ 小时候，爸爸教过我简单处理毒伤的方法，那时候我看您昏迷了，只能试试，试一下总有机会。死马当活马医， 没大没小的，有说老师是马的吗？ 大师挤出一丝笑容，当然他那本就僵硬的面庞再加上现在的苍白，这笑比哭还要难看几分。活着永远是一件美好的事，哪怕是心高气傲将一生都贡献给了武魂研究的大师也不例外。 老师，您先休息会儿，我给您热点肉汤去。您醒了，再休息几个小时就可以吃点干粮了。我们也好早点离开猎魂森林，这里的环境太差，空气又比较湿润，不利于您伤口的恢复。 小三，你成功了吗？ 老师，您放心吧，我成功了。您看。 一边说着，唐三抬起右手，淡淡的白光浮现在皮肤表面。紧接着，深蓝色的蓝银草从掌心中蜂涌而出，清晰的黄色光环从他脚下升起，围绕着身躯上下盘旋，这正是一环魂师的显著特点。以前的蓝银草宽度不到半指，而此时的蓝银草宽度却已经变成了三指，草叶也比以前厚实了数倍之多，带着奇异的纹路，数十根蓝银草飞快地向四周蔓延开来，草叶尖端抬起，就像是十多余条曼陀罗蛇在四下觅食。蓝银草上并没有附带曼陀罗蛇的腥气，而只有淡淡的茶香，那令人迷醉的香气中却充满了危险。 韧性如何？ 眼见为实，唐三用行动回答了大师。十余根脱离了他手掌的蓝银草中的一根突然飞起，缠绕在一株手臂粗细的小树上，另一边则回到唐三手中。他右手用力后拉，小树的躯干顿时弯了下来，令蓝银草绷得笔直，却丝毫没有要断裂的迹象。 好，这真是太好了，看来我的判断完全正确，蓝银草在注入曼陀罗蛇魂环之后变得坚韧了。如果我猜得不错，他应该还会附带一定曼陀罗蛇的毒性。只是他现在的技能是什么？ 老师，这几天我用一些弱小的十年魂兽试验过，您说的不错，蓝银草确实继承了曼陀罗蛇的一些毒性，但没有致命的攻击性剧毒，而是曼陀罗蛇毒性中的麻痹作用，而且必须要直接接触才有效果，毒性并不算十分强烈，但限制的作用很明显。而蓝银草的技能是缠绕，凭借魂力控制缠绕住敌人的身躯，令其无法动弹。 一边说着，唐三凭借魂力控制着自己释放出的蓝银草施展出了技能。只见十余道深蓝色的草叶同时从草丛中抱起，飞快地缠绕在了一棵粗大的树干上。草叶是以盘旋形式铺出的，覆盖了方圆十平方米的范围，只要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根本没有闪躲的可能。刹那间，十余根蓝银草已经将那株大树紧紧地缠绕住。 果然没错，控制系魂师的特点。如果能有一名强力攻击手与你配合，你的武魂作用能发挥得更加明显。所谓控制系魂师，就是控制对手的行动，尽可能地制约对手。这缠绕技能的作用就在如此，本身又附加着麻痹效果，除非敌人是超越你两个魂环的存在，否则想一下挣脱这缠绕技能也是不可能的。小三，我们成功了。 一说起武魂，大师根本就不像个受了重伤的人，双目之中神采奕奕，语气中说不出的兴奋。蓝银草这缠绕技能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突然性。唐三试过， 在50米范围内，他可以控制蓝银草从任何位置发动攻击，防不胜防。尤其是在植物众多的森林之中，蓝银草就有了更好的掩护。唐三又煮了一锅肉汤，并且将煮透的干肉切得碎一些喂给大师吃了。肚子里有了东西，大师的恢复速度也变得快了起来，但他们却不得不准备离开猎魂森林。因为此行带来的食物和饮水在这几天的时间已经消耗殆尽，这还是在唐三尽量节省的情况下。大师还没有恢复行动的能力，所以他是被唐三背出猎魂森林的。由于两人的身材差距太大，一路上大师的双腿都耷拉在地上。凭借着过人的力量和内力，唐三在大师的指点下就那么一步步地背着大师走出了猎魂森林，乘马车回到了诺丁初级魂师学院。一路上，无论是唐三在照顾大师的时候，还是在背他出森林的过程中，大师始终都没说过一个谢字。但他看着唐三的目光似乎已经不再只是看着一个替自己完成梦想的徒弟，那目光更像应该出现在唐昊眼中的情绪。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简单的八个字更加深刻地烙印在了大师心中。经过几天的休养和唐三无微不至的照顾，当他们返回到学院的时候，大师已经可以在唐三的搀扶下勉强行走了。不过根据唐三的估计，大师此次受毒伤令其元气大伤，想要完全恢复至少也得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行。大师在诺丁初级魂师学院只是客卿的身份，与院长关系还不错，但却没有一个亲人。未来这段时间里，唐三自然要负责照顾自己的老师，这一点他早已经想好了，甚至连每天应该怎样照顾大师都在路上盘算了个七七八八。这会儿正是上午学员们上课的时间，诺丁学院内的一切都显得很安静。唐三搀扶着大师直接回到了大师的房间，让他躺在床上。 终于回来了，老师您也能好好休息休息，这段时间您要好好养伤，千万不要劳累，有什么事的话您直接吩咐我就行了。 没想到这次还能死里逃生，我的身体恢复没关系，但你的修炼却不能间断，同时你还要去做一件事。小三，你把左边书架第三排从左边数第二本书拿来给我。 好。 这本书上记载着我对修炼魂力的一些研究，虽然魂力是通过冥想运转自身魂力来修炼的，但这其中的技巧却非常多。什么样的运行路线更容易提升实力，什么样的武魂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最适合修炼，这里面都有详细记载。这段时间我没法亲自指导你，但你一定不能松懈。 是。 另外，你现在就到诺丁城的武魂殿去一趟，路上随便问问就能找到武魂殿的位置，在城中央一带。你到那里进行一下魂师鉴定，一是测试一下自己的魂力情况，另外也算是在武魂殿正式注册，以后就可以领取每个月的补贴了，也不用再继续做攻读生。 唐三小心地将大师给他的书收到24桥明月夜内。24桥明月夜的本体不知道是用什么制作的，拥有极为柔韧的弹性，缩到最小时像唐三这样的幼年身材都能勉强箍住腰部，但如果延伸开来，哪怕是腰围四尺以上的大汉也同样能戴，而且腰带的宽度是始终不变的。此时唐三身穿诺丁初级魂师学院的校服，腰间在围上大师给他的这条腰带，整个人的精气神和刚来到学院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同了。正所谓人要衣装，虽然他也说不上英俊，但看上去干干净净，也给人几分清爽的感觉。 老师，那您先睡一会儿，我去了，中午我给您带食物回来。 从大师房间出来，唐三正好听到下课的铃声响起。诺丁初级魂师学院上课的时间并不长，中午下课后还有半个时辰的休息时间，食堂才开饭。正好下课了，唐三决定先回宿舍和舍友们打声招呼，告诉他们自己回来了，之后再出去。但是当他回到宿舍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整个宿舍内空荡荡的，一个人影都没有。自己的铺盖还是和走的时候一样，与小五的铺在一起，中间有包袱阻隔。下课后一个回来的都没有，唐三不禁心中暗暗疑惑。转身走出宿舍，来到操场上，对面教学楼内最后走出的学员正三三两两地朝着宿舍的方向而来。正在唐三准备先去大师交代的武魂殿去进行魂师认证的时候，隐约间听到那些比自己大上几个年级的学员似乎说了攻读生三个字，赶忙集中精神，通过内力以听声辨位的方式倾听他们的交谈内容。 那些攻读生啊，真是不自量力，居然要向六年级的肖老大挑战，估计明天上课的时候很难再看到攻读生的身影了。 也不能这么说，攻读生敢挑战咱们学院的小霸王也有点凭借的。据说攻读生新来了一个一年级的学员，是个小丫头，很厉害，所有攻读生都叫她小五姐。这次的事好像就是她主动挑起来的，这次他们的赌注也不绝的，要是肖老大赢了，以后所有攻读生就都是他的宠物，要是攻读生这边赢了，以后那小五姐就是我们全学院的小五姐。 切，这些攻读生绝对是找死，一个一年级的小丫头再厉害能厉害到什么地方去？肖老大可是我们学院六年级的学员中为数不多的魂师境界的人，看来肖老大以后就又要多一群跟班的了。 听了两个高年级学员的对话，唐三心头顿时一紧。虽然和小五接触时间不长，他对小五的性格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这个看上去粉嫩的小丫头脾气绝对不像他看上去那么温柔，反而有点泼辣。再加上王胜以前对他说过的攻读生遭到欺负的话，他可以肯定这两名高年级学员说的一定是真的。唐三也是攻读生中的一员，他自然不能眼看着自己的舍友被欺负。唐三迎上了谈话的两名学员。 两位学长，请问肖老大和那些攻读生在什么地方？ 干什么？小学弟你也想去插一脚吗？肖老大的人手够用了，看你的样子应该是二三年级的吧。哎呀，我劝你还是别去了，被误伤可不好。 学长，我只是想去远远的看看。 他们应该在学院后山那边的树林里决斗吧。 好，谢谢学长。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